界再破就能全身而退。 时间的16:07，欢迎继续锁定好音乐99，这里是音乐留声机。这一首歌来自张信哲演唱的《爱如潮水》。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现在呢，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购买你喜欢的产品了。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的大兴区，刚才呢已经下雨了，也请在路上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东北风3级。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50，也请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 Yeah.

心有灵犀一正通。即日起，北京沃德龙鼎推出超高人气车型新帝豪百万款，现综合让利19000元，一张身份证带回一辆车，日供仅需60元。地址：房山区盐村镇盐村公交站北侧100米，详询010-8030-85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今日记者了解到，在8月12号，卡迪拉克威队性能秀第六级北京站在北京市顺义区亚秀汽车运动基地精彩上演。本季威队性能秀首次进行夜场表演，火爆刺激的飞车特技结合华丽的夜间灯光秀，为广大车迷带来一场极具视觉冲击的感官盛宴。当日不仅上演好莱坞汽车特技动作，更是首次在北京招生开课。广大车迷在专业驾驶培训教练的指导下，体验到新美式运动轿车凯迪拉克 ATSL 的各项极致性能。具体优惠详情，请洽北京经销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美丽花园，我不会让它荒 芜。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挥剑断天涯，相思轻放下，梦中我痴痴牵挂。 孤不孤单相望后，关不关万事千愁，求之求爱化解这万丈红尘纷乱永不休。谁温柔，谁在乎，谁主春秋。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芳华。豪情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心若无缘，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路永无涯，只为他修守。 梦中我痴痴牵挂。 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刚才啊，看到了一篇新闻，说驾考新规来了，一起来看看有哪些变化啊。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和方法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详细规定的新的驾考评判标准，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变化啊。第一点呢，是科目二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增加了时间限制，哇哦，越来越难了哈。第二个呢，是路口不礼让行人不合格。第三个呢，是起步转向变更车道超车靠边停车前打了转向灯但时间未满3秒不合格。哇，我可以说现在这个考驾照是越来越难了。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现在呢，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啊，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可以查看购买你喜欢的产品了。刚才一位这个听众你叫什么名字呀？我看到的是一个句号吗？还是一个点儿？跟我说了好几遍了，点一首王力宏的《心跳》，把这一首歌来送给你听。王力宏《心跳》。 想跟我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你又在哭泣，不给不了安慰，我又在摇头，有那么点后悔，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却无法往前走。但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心能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你的眼神充满美丽，带走我的心跳，你的温柔如此靠近，带走我的心跳，逆转时光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这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时光，能一开始能

首歌来自张信哲演唱的《过火》，来自听众新伟工程机械点的歌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疯狂就是疯狂的疯狂，特别的特，购物的购。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呢，也可以购买你喜欢的产品了。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但是啊，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就是价格的优惠。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一个产品呢，是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加拿大原装进口，一套呢有三瓶，是三种不同的口味，京东价格在1080块钱一套，现疯狂特购特惠价格仅售699，仅售699。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查看购买了。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二个产品呢，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在北京啊，每年口腔呢有4家牙科门诊，美团价格呢在66块钱一张的洗牙卡，疯狂特购专项价格呢只有45块钱一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查看购买了。听到这一首歌呢，来自陈小春，算你狠。 高跟和红唇，死圈的圈子明显圈圈圈，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迪拜里真的像小春，哦，这就注定要带你一辈子的光棍。 我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立刻让我写进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你与别人之间又何来距离？我依然在这里吹冷空气，我的

能享受幸福的阳光。 今天你那个白发苍茫，一个浪一个浪一个浪。今天你那个白发苍茫，一个浪一个浪一个浪。今天你那个白发苍茫，一个浪一个浪一个浪。 冬天的花香它在哪里藏？ 这首歌来自王启文演唱的《我一直在路上》。春天里百花香，那么夏天呢？夏天里雷声亮，秋天里收获忙，冬天里雪花飘，哎，还挺顺是不是？好了，开个玩笑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经典歌曲。那么现在呢，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购买你喜欢的产品了。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听众平安未亮科点的《悟空》。 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是当空恩怨休怀，舍五厘米六尘不改，皆怒皆悲皆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为师生死无关，上古是真假界，只言三句不分明难断，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